场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央行表示今后几个月流动性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上周猪肉批发价格下降 2.8%。银保监会表示，房住不炒，房地产贷款增速创下了8年来的新低。服贸会87个文化融合项目签约总额超过238亿。那么在资讯过后，今天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6家快递公司宣布将从9月开始上调快递每单的派费，那这样做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啊。大家目前觉得这个快递的价格包括服务方面怎么样呢？您都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随时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央行表示，今后几个月的时间，流动性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7号的时候，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7月降准之后，金融机构运用降准释放的长期资金，归还了一部分中期借贷便利，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今后几个月，流动性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不会出现大的缺口和大的波动。再来看看教育部等3部门发布通知，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7号，教育部办公厅等3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2021年底之前完成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审批和法人登记工作。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之前，应当暂停招生和收费的行为。商务部表示，上周猪肉批发价格下降 2.8%。 据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也就是8月30号到9月5号，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是下降了 0.7%， 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上涨了 0.9%， 肉类价格小幅下降。那么其中猪肉的批发价格每公斤是 19.27 元，下降 2.8%。 来看看，银保监会表示，网络平台企业金融业务整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银保监会表示，目前网络平台企业正在积极对照法律法规和监管的要求，深入自查，并且制定了整改方案，有序落实整改。在完善公司治理、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合规审慎开展互联网存贷款业务、推动小贷和消费金融公司合规展业、规范发展互联网保险业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七号同时表示，银保监会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持续完善房地产金融监管机制，防范房地产贷款过度集中，促进金融和房地产良性循环。发言人表示，银保监会管好房地产信贷闸门，坚持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按揭贷款审慎监管标准，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遏制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专项排查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发现的违规问题督促建立台账，逐项整改到清零消耗。那么截止到七月末，房地产贷款增速也是创下了八年来的新低，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 8.7%， 低于各项贷款增速3%，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连续10个月下降，房地产贷款占到各项贷款的比重同比下降 0.95%。同时呢，银保监会还督促银行机构在贷款首付比例、利率等方面对刚需群体进行差异化的支持。那么截止到七月末啊，个人按揭贷款首套房占比达到了92%，住房租赁市场贷款同比增长29%。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七号 A 股收盘，沪指上涨1.51%，周期股全天强势。七号两市尾盘是震荡走高，那么截止到收盘，沪指上涨1.51%，深成指上涨1.07%，创业板指上涨0.72%。煤炭、化工、钢铁板块全天强势，券商、银行股午后拉升，锂电池、航运、军工股表现活跃，啤酒、CRO 等少数板块下跌。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我们今天跟大家设置的互动话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经常都会收发一些快递，大家觉得目前快递企业服务的价格以及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呢？都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作为一个老物流人哈，这个物流市场要比过去发展的速度快多了，当然现在打价格战也是不可避免的，服务我觉得有待提高。像中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但是这样快速效率增长、野蛮增长带来的问题也需要一个时间来慢慢改善。燕琳姐说，我觉得目前各种快递企业顺丰是做得比较好的，比较安全，我也比较放心，当然这个价格也是高于其他公司，不过啊，寄快递主要图一个踏实和可靠。小奥同学说，我感觉目前整体寄送快递的感觉还可以，是越来越规范了。冬之梦也提到啊，说我一般会选择中国邮政啊，或者是顺丰，虽然价格可能高一些，但是安全可靠。也能看出来很多朋友在收发快递的时候对这个服务的质量包括它的安全度还是非常看重的哈。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四牌楼说，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快递费是越来越高了。其实在稍后的访谈环节呢，我们也会邀请专业的嘉宾来和大家聊聊目前我国快递业整体的一个市场规模， 包括经营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大家也是会对价格比较敏感嘛，目前这些快递企业收发快递的费用究竟合不合理，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咱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服贸会87个文化融合项目签约总额超过238亿。6号在北京举办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活动之一，第八届北京市文化融合发展项目合作推介会，共促成了87个文化融合发展项目的签约，签约额总计达到238.94亿。那么近年来啊，文化内容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型业态正在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6个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18204亿，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32.9%。再来关注北京上市文化企业 IPO 融资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位。6号下午，作为2021年服贸会的一部分，第八届北京市文化融合发展项目合作推介会之文化与金融融合主题活动举办了。那么记者也是了解到啊，2020年北京文化产业私募股权融资规模、挂牌新三板文化企业融资规模以及上市文化企业 IPO 融资规模都位列全国第一位。那么近年来呢，北京大力促进文化金融融合发展，创新投贷奖、房租通、风险补偿金等文化金融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在北京设立文化金融专营机构，东城区成功获批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再来看新三板北京基地设立，13家北京企业集体签约新三板挂牌。在7号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成果发布会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且举办全国股转系统，也就是新三板北京基地揭牌仪式。13家北京企业和主办券商签订了新三板推荐挂牌协议。那么据了解啊，为了进一步落实证监会、北京市关于加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北京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份额转让平台有效衔接的要求，新三板北京基地将发挥好平台作用，衔接产业园区、孵化器、政府平台以及各类协会，做好企业孵化培育、融资对接、合规培训等等，为新三板北京证券交易所储备更多的优质企业。好，最后咱们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小鹏汽车公布了生态企业鹏行智能，发布了首款智能机器马。近日啊，小鹏汽车正式公布了生态企业新成员鹏行智能，发布了首款智能机器马第三代原型机。据官方介绍说，鹏行智能是国内最早投入足式机器人研发的团队之一，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和制造。那么这款智能机器马融合了小鹏汽车全站自研的智能驾驶技术，是全球第一款可以骑乘的智能机器马。 再来看看微信视频号支持一个小时时长的视频了。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微信的视频号发布时长是又增加了。据了解呢，微信的视频号在上线之初只支持发布一分钟以内的视频，之后的更新是允许大家发布视频的时长增加到30分钟。那目前啊，视频号已经可以默认发布时长一个小时的视频了。那除了视频的时长有所增加，视频号助手对发布视频的大小也做出了一定的提升，目前已经允许用户发布大小在 2GB 以内的视频，而原来呢只能发布最大为 1GB 的视频。酷狗音乐表示，已经下线了所有明星艺人榜单，对所有付费数字专辑和单曲进行限购。7号，酷狗音乐发布关于酷狗音乐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的公告，宣布已经下线了所有明星艺人的榜单，将歌手页列表按照名字首字母的排列呈现，排名不受播放量和粉丝量等任何数据的影响，已经取消了所有涉及应援集资类的音乐作品榜单内容，同时加大对专业优质作品的推荐力度，不断优化平台音乐的内容环境，已经对所有付费数字专辑和单曲进行限购，数字专辑页面仅保存了专辑的内容信息。最后再来看看虎牙小鹿陪玩、欢聚、Hello、语音等7款陪玩软件被无限期的下架。有媒体报道说啊，即日起，欢聚集团旗下 Hello 语音、虎牙旗下小鹿陪玩、比心、咪呀、可可西里、一派陪玩、比伴陪玩被无限期的下架。那么多位接近应用商店的人士也是确认了上述的消息。好，以上资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青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6家快递公司是宣布从9月份开始上调这个快递每单的派费，那这样做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请朋友们和我们聊聊大家目前收发快递的时候，包括快递企业的服务还有它的价格，您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哲。最近啊，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和极兔6家快递公司是陆续在内网发出了一个通知，规定呢，从9月份开始全网的派费上调0.1元每票。那我们知道啊，大多数的快递员他的工资是和这个派费挂钩的，派费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那这次每票上调1毛钱，也就是说咱的快递小哥每配送一件货物将会多挣1毛钱。那为了把这1毛钱真正的落进快递员的口袋，这些快递公司也是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比如说中通特别强调，所有网点现有的派费标准不得下降，而上涨的这笔费用也会直接发到他们的掌中通 APP。 而圆通公司要求各大加盟网点不得随意截流等等。极兔呢，是成立了一个快递员权益保障落实稽查小组， 但是咱说通达系有很多它都属于加盟制，这个利益分配还是比较复杂的。那除了中通呢，其他通达系的派费也大多由加盟商的网点来结算和发放，所以说上调派费带来的成本增加也会直接触及到末端网点这个敏感的神经。所以说这个消息一出，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围绕派费上涨能不能落实，谁来买单，这样的讨论也是络绎不绝。成本管控非常精准的这些快递业，一毛钱的涨幅可能也会造成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就这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环宇思派科的 CEO 郑伟老师。你好郑伟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到。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六家快递公司是宣布从9月1号全网的派费上调了1毛钱每票。那其实今天我们也在互动平台上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大家目前使用快递公司来收发快递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现在都是享受到了物流业带给大家生活的一些便利，比如说蓉蓉姐就说了，我觉得现在寄快递真是越来越方便了。你想我身体不太好哈，在家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什么电器呀、物品呀这样的大件儿，别说寄出省了，寄出国都没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对快递的价格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冬之梦说，我觉得这个快递要是涨价的话也没问题，但是这个周边的服务，您得做得到位是吧，这个服务也要做好，就怕什么呢，价格提上去了但是服务也是原来的样子。包括也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之前收快递不太高兴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呢，感觉有一些快递小哥不那么负责，2995说，哎呀，总是不敲门也不告诉我一声就把这个快递放在我们家门口就走了，然后发现这个 APP 上快递显示已签收，给快递员打电话才发现，哦，这个快递早已经配送完成。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目前对快递配送非常困扰的一个方面哈。所以今天的时间当中呢，也想请郑伟老师来和咱们一起聊聊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些快递公司，我们的物流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还是从刚才说的这条新闻来切入好不好。郑伟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通达系这六家快递企业宣布将从9月份上调快递员的派费呢？ 这个呢，显然是来自于国家的相关主管部门在7月份对于整个快递行业主要的这个参与企业进行约谈之后，那么要求切实落实保障这个一线的这个快递人员呢，尤其是派送人员，我们就是常说的快递小哥的这个相应的收入和权益，这么一个基础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实现这个共同富裕的，因为相关的这些企业呢，绝大多数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那么，企业呢，在短时间内呢，获得了这个充足的这种壮大和发展，一方面呢，来自于资本的支持，来自于中国电商行业的这个发展壮大，同时呢，当然与所有的这个快递参与者、从业者他这个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但是呢，由于呢这个行业竞争这个内卷越来越严重，大家呢往往在早年间呢都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了揽收揽件这个层面上，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奖励有加，而对于呢就是这个快递这个派送这个方面的话呢，往往作为成本部分进行呢不断的收缩和管理，就是这个派送费啊，但这个价格是连年下降。其实你想来啊，这中间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适当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同样的道理呢，人力资源的成本呢其实本质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啊，中国人口老龄化这种结构趋势。结果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面，派送费用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还逐年下降。这里边呢实际上就反映出了这个快递行业的企业经营者啊，他这个关注的重心和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偏差，那么因为呢，对于揽件部分来讲的话呢，它的明确的这个收入增加的部分作为企业收入的这个记录，而派件这一部分呢，实际上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呢，实际上主要表现出就是它的运营的成本。 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扩大收入，降低成本，然后中间能实现企业的利润啊？那么考虑到呢资本的逐利特点的话呢，经营者呢肯定更多的为了，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上市公司了，为了更漂亮的财务报表，为了更好的给投资人的回报，那么在对于快递小哥这个层面上的管理上，往往呢可能关注度就不够了。 是， 所以呢导致什么呢？就是一线的这些快递人员呢流失率非常高。我们现在呢这个包括咱们节目的听众啊，可能主要就是咱们北京地区的啊，或者是核心城区的。那么这些相关的听众呢，他们的感受啊，是非常有代表性。那同时啊，那个我们国家广大的这个乡镇和农村地区，那他所面临的这种快递人员的挑战就更大。 嗯 啊，因为他一个人覆盖的这个派送的面积和范围就更多，高强度的劳作，相对较低的可能未来预期下滑的收益，动不动呢就以罚代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派一件呢可能几毛一块钱的收入。有人罚一下呢，可能动不动就是一百几百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嗯，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其实对一线人员来讲的话，这压力非常大， 没错。 所以这就由此导致出现了刚才您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很多观众的听众的这种抱怨，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个快递不能点到点送到我们家门口呢？啊，你为什么往这个快递柜里一扔，然后你就说签收了呢？啊，为什么这个上门也不打个招呼啊？服务怎么不好？ 嗯，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的催生出来的结果。那快递人员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然后的话呢，那他不能在单价上提升的话，只能从数量上提升。你一天派200件和一天派500件，那对应到这个一线的快递小哥，他的收入截然不同。那么所以说的话呢，难免在服务质量上就形成影响。那这一次啊，快递行业联合涨价，我觉得呢，实际上显然这个监管部门或者主管部门这个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像这样的这种事情的话，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动手啊，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为行业竞争极其严厉了。那么这种刚才我们分析了，给快递小哥涨钱，说白了就是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虽然如果是在揽收上面不加价的话，那你只能是这个减少利润。 嗯 啊，那么甚至呢，网点如果是加盟的方式的话，怎么样落实到网点能够多支出这部分这个派送费？网点的头疼也很大，因为它本身也要独立核算。 没错，这又涉及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网点它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经营压力哈。就像刚才郑伟老师说的，我们站在企业盈利的一个角度，其实现在快递企业它首先要考虑，我得把我的市场规模、市场份额站稳了，所以导致很多快递企业它往往是重揽收而轻派发。这种轻派发其实也体现在大家的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我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半开玩笑的说，嗨，从来都不是我们来签收快递，永远都是我们家的消防栓、我们家的地垫、我们家的门把手来签收这些快递。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也和目前这些经营网点面临的一些经营压力有关。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问题就要让郑伟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次虽然说发出了通知，说每票的派费会上涨，那么这个上涨能不能真正很好的落实？存在什么样的阻力？包括目前这些快递企业它末端的网点经营状况究竟怎么样？这个经营压力都体现在什么样的层面？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呢，中国的这个快递行业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今年的一到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如果考虑到这个同比增长的话，估计的总的今年的这个快递的总量呢，可以达到将近1000亿单。那么900多亿嘛，差不多啊。就如果每一单加一毛钱，实际上涉及到的叫全行业的这个成本支出就会增加100亿左右。所以大家消费者呢，你说听说啊，这才加一毛钱，这能解决啥问题？就从行业层面上，当成本增加100亿的时候，其实说白了，要行业去吞掉这个消化掉这样的一个硬成本，难度是非常大。 嗯， 全行业来讲的话呢，因为刚才我们节目提到这个内卷问题非常严重， 是 大量的快递行业的订单都来自于电商。那么电商与电商之间，实际上它拼的就是相当多的拼的就是价格。 嗯， 那么你这个快递行业如果这一次派送费上涨一毛钱，想要从揽收上面上加一毛钱的话，那可真是不容易啊。当然啊，在国家主导的情况下，全行业加价一毛钱，这个好像听起来就很容易实现了，对吧？ 但是事实上为了增加竞争，非常有可能出现这种明升暗降的情况。在揽收层面上啊，我表面上好像响应号召加了一毛，私底下我再给你补一毛回去。那同样的情况我们就会延伸到刚才说的派送费的加价问上涨问题了。那派送费的话呢，如果说是总部直管的啊，对于所有的快递小哥的收入是直接由总部统一发放的，这还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终端系统哈，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的掌中通 APP， 像如果说上涨的费用直接发到这个 APP 上，让小哥能直接拿到，这还属于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的一种发放的方式。 对。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直接由总部统一发放的。 而且相当多 的快递公司它是由网点加盟来实现最终的终端派送的。 没错。 那些加盟网点它在独立核算的时候，你总部一声令下让我加一毛钱，可是我这一毛钱从哪去找的？事实上有部分的网点本身就在盈亏平衡线上。那么这个网点它也不能够只因为这样的事情它无法生存。这个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就很多的这个以罚代管的这样的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来自于管理层的一种相对粗暴的一种初衷，也是这个相辅相成。由于呢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收入呢逐年的这个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那么再加上呢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呢就比较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你采用别的这种管理方式就不如这种以罚代管更加的这种显效，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种相对来讲的在这个管理体系里边的这种恶性循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快递的平均单价呀，在过去的8到10年里边，从每单大概18-19块钱17-18块钱已经降到了每单大概10块多点了。 对，包括我们都知道什么9块9包邮这样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快递价格，其实我们作为消费端之前是享受着这样的服务的，可以这样理解吗？郑伟老师， 对吧？对，就是其实变相的薅了羊毛的了啊。但是呢，客观上来讲，这个羊毛薅的也是有将来的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非常极低的这个包邮价格，实际上来自于呢电商产品的这个相对来讲低质量，同时也来自于呢就是说这个运营方的像那个烧钱的补贴。但是呢为了获取通过烧钱来获取行业地位，这个过程终将会结束。那等到呢这个行业格局基本安定的时候，那么价格一定会趋于合理啊，回归到它这个应该运营科学运营的这个本质上去。这点上就有点像之前那个像滴滴打车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一样。早期的时候呢，它这个通过烧钱呢，让消费者呢充分的体现了这个薅羊毛的这种乐趣和快感。但是呢，随着行业的竞争逐渐稳定下来以后呢，那么相对来讲，这种烧钱补贴的行为就少了啊。最近的一段时间可能又有点这个东风燃起，但是呢，换角度来讲啊，它背后运营的呢，都是一种通过相对低的价格、有竞争力的价格来获取市场份额和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诉求。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啊，整个这个行业的话呢，这个不断的这个价格战的这个过程，从公司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说小的快递公司逐渐的退出市场，那么中大型的快递公司逐渐站稳市场。那么，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快递业的这种运转的投资力度非常大，自动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的情况下，其实行业最脆弱的就是这个末端，因为这个是没法自动化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到这个苗头啊，都是得靠人力。对，那么所以说良性的这个行业竞争呢，从大家的思想上来讲，肯定是从服务质量、从服务内容上来提升，但实际上往往落到实处的时候呢，都变成了恶性的价格战。而这种恶性的价格战最终会导致这行业生态的这种恶化。所以刚才提到说这个钱到底能不能发到快递小哥手里，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网上的新闻报道，有些记者通过暗访的方法呢了解到，就是有一些网点在总部的管理不是那么直接强硬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明升暗降的情况啊。甚至有些网点还没有通知到快递小哥说要加价，甚至有很多的快递小哥呢提出来说自己也没有预期到就这个东西能加。我在想呢，中国呢有这么多的快递从业人员，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落到实处，我不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乐观的希望，希望就绝大多数人能享受到这一次的 这个派费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回报。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延伸来看啊，你看在出于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这个带薪假期的落实问题啊，包括来劳动者合理的这种工作时间加班费用的问题，也就是之前提到的996啊、007啊这些，现在落实都在路上，都没有说好像全面的就落实到位。 它需要一个过程， 真正的一个要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机制。因为啥呢？刚才我们反复提到，这个快递行业派费啊，是增加了快递行业成本的。同时呢，在行业竞争很大的一种情况下面的话，任何一个行业增加了这个一线人员的福利，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增加了企业运营者的自己的运营成本啊，降低了行业利润的。因为你不敢面向客户加价，对吧？你不敢面向这个消费者加价，那只能是内部消化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消化的阻力就很大。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金额涉及到近百亿啊，八九百亿。那你八九十亿。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快递从业者是不是愿意消化呢？这个每一个层级大家的想法可能不见得完全一致了。所以我们看这次啊，就真正能够落实到位啊，其实来自于多方的那个努力。我估计啊，通过这一次的加价之后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行业适应，最终啊，这个成本还是会转嫁出来的啊，不管是转嫁给消费者啊，还是转嫁给这个揽收这方面的电商啊，但这个就需要拭目以待了。因为不同的这个行业经营者的他的初衷不一样，大家的经营的状况也不同，实力强一点的呢，他敢于转嫁，因为他扛得住。那么实力弱一点的，本身就已经在盈亏平衡线上的，他有时候呢，他轻易的涨价，他有时候他自己就可能面临更大的经营性挑战。在这种方面，我们需要观望啊，就看下一步的发展。 是，刚才郑伟老师给我们总结的非常到位啊。的确，我们也看到，作为很多公司，它末端的加盟网点还是面临非常残酷的一个生存压力的。比如说，有一些网点的经营者之前就说，可能前几年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利润，但是现在可能我们不死不黄，那就是赚着，是吧？那就是只要生存，那就可能还有希望。包括我们看到这次，其实六家公司宣布每单派费上调一毛钱，它呢，这个成本的上涨其实会给经营网点带来更大的一个压力。包括刚才其实郑伟老师也提到，这个电商啊，就是我们在揽收端，电商它是对价格非常敏感的。我们现在享受到很多什么9.9元全国包邮，满多少多少元免运费，我们享受到这些福利的同时，其实你会发现电商它在这个快递的揽收端，它对价格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作为快递企业似乎很难把这笔钱去直接转嫁给电商客户。那作为消费者端，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担心，那是不是最后这个涨的这部分费用只能由我们来买单了呢？但是郑伟老师您也提到了，其实之前快递企业在打价格战，但是未来这个价格战还是会成为一个历史，成为过去，我们还是会整个行业从一个价格竞争开始向价值竞争去转变，是这样吗？郑伟老师，您怎么看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这个说实在的啊，就要必须得泼点凉水，因为呢，这个消费者最终会不会承担这一部分的这个价格的上涨，我认为结果是必然的。只不过呢，它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这个差别啊？因为你想啊，你这部分的这个派送费的涨价，快递企业自身的话呢，在早期，比如现在吧，它先内部消化，那么这些快递企业它的利润是不是就下滑？那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你的股价是不是就下跌？你的企业是不是要发展？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扩大利润，你就得想办法。那么当然了，你可以通过企业挖钱，找内部的这种竞争的潜力，或者进一步的提高自动化等等。但是我们已经分析到了，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来讲，中国这么大，幅员辽阔，低端的这种派送靠人力，这个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快递企业在这个时候加了这一毛钱，实际上增加了运营成本，减少了收入和利润的情况下，未来想要把这份找补出来，他还得想办法在某一些环节上增加费用支出啊，增加收入。那么这点上，不管是向下游的消费者收啊，说啊以后啊，我给你送货上门，我要加一毛钱，还是说我不这样做，但是我呢，慢慢的向这个上游的这个电商或者是派件的消费者来进行收取。那么电商呢，又通过他的这个 电商的报价，本来是9.9元包邮，改成这个10元包邮， 嗯， 或者说本来9.9元包邮，然后我这个质量呢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呢消费者你最终还是要把这部分的涨价， 哎呀，都是有可能的，嗯。 对，因为你最终算来算去，这笔钱不可能莫名其妙的出现啊，它一定得有一个地方要把它承载掉。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传递的这个承载的链条，可能不会那么直接，让消费者明天就能感觉到说，哦，你的平均的电商支出增加了1毛钱啊。那么你一个月如果是剁手党的话，买100件可能增加了10块，这感觉是不明显的。而且我也不会说我一天之内就给你加上去，我至少说我可能通过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逐渐的这个压力就会传导到消费者身上啊。那刚才说的快递小哥其实也是消费之一，所以整个这个经济啊，它是一个环环套的这么一个格局。所以我们觉得呢，这次的这个加价过程呢，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加价而加价，它的表现形式表现在让快递小哥呢实现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的增加，少则呢300，多则可能500、1000的啊都有可能。根据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这样的经济收入情况来有差异，但是整体上让他们得到好处。但是本质上还是从管理层角度来讲，他的初心啊是希望大家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从这个价格战转向这个质量战啊。 那 价格战转向质量战，实际上说白了怎么呢？就是说让行业呢从早期的这种无序的这种拼杀啊，然后呢纯粹的就是跑马圈地揽地盘，增加行业的份额和行业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考量，逐渐转换到就是让消费者呢，让这个从业者，包括让这个电商运营者呢，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你这个服务质量的增加。那消费者其实我认为包容性整体上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真的每票1毛钱纯粹最终传递到消费者身上，但是你的相应的服务质量能够得到提升，那么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消费者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啊。因为消费者本身也有很多就是快递小哥或者是从业人员嘛，对不对？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你这次的价格传递纯粹就是为了价格传递，而没有让消费者得到实际的好处。然后呢，真正的就面对电商这个层面上，其实大家要知道，电商的内卷可比这个快递行业激烈多了，对吧？快递行业所以价格会逐年的下调，不就也是面对着电商的逐渐的行业竞争的加剧吗？本来以为呢，阿里系的电商和京东，然后两家呢就竞争格局告一段落，结果没想到呢，又出现了拼多多，又出现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行业的参与者。 所以无论怎么说哈， 这种过程， 所以无论怎么说哈，我们说这次派费上涨，它还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去追求效率，而以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会去追求一个公平的发展，让整个行业发展更加有序，更加良性。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和郑伟老师连线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谢谢。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